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季第三集。陈泽明趴在床上，背上挨的20鞭让他短期内只能这么躺着。奇怪的是，刑部最后的决定并不如他想象中那么严厉，他依然是都虞候，他们甚至给了他1个月的假期以便他养伤。于是他有了机会听父亲讲一讲当年朝中的一些往事。 那杨良是皇上当年的伴读啊，那时候皇上还不是皇上，只是太子。太子不得先皇喜爱，先皇曾3次意图废太子而改立圣王，但都被拥立太子的大臣们给制止了。那些大臣中为首的便是曾经的太子太傅，后来的首辅杨廷，也就是杨良死去的父亲。 原来是这样。 我高老已久，对朝中事务早已不闻不问，官场黑暗，其间勾心斗角的事情，我能不提便不提。但如今你也做官了，先喝药吧。据说小皇帝有龙阳之好，你能避则避之。 陈泽明不由停住，转头看父亲，陈笃却起身离开了。门嘎吱一声被掩上，陈泽明突然想起那日在御书房万岁看杨良的样子，心中咯噔跳了一下。年轻人恢复快，不到1个月，陈泽明又是欢蹦乱跳一个大活人。假期休完后，他便回到了营中。这一日正领兵在宫中巡视，迎面走来一人，甚是眼熟，仔细一打量，却是引自己入宫的韩公公。陈泽明连忙站定施礼，两人寒暄了片刻。 伤可好了？ 老公公记挂。 算你小子命大，皇上啊本来龙颜大怒，要大大的治罪呢，若不是杨大人给你求了情，只怕今后咱家再难在宫里头见到你了。 杨大人 还能是谁？这档口还能说动万岁的只能是殿前司的杨良。回去啊赶紧的备份厚礼送到杨府，好好叩谢一番吧，也不枉他那日啊为你讲的口燥唇干的。 陈泽明不由愣了，待醒过神儿，韩公公早已走得没影，兵士们还跟在身边，正面色疑惑看他魂不守舍。陈泽明果然备了厚礼送到杨府，等来等去却总等不到杨良，只得留下礼物礼单回了。等了几日也不见杨府回消息，陈泽明心中忐忑，不知道对方何意。这一日偶然路过当初与杨良打架的酒店，见那酒店早已收拾干净重新开张，忽然心血来潮踏了进去。小二迎上来将他引上2楼。 客官您里面请。 楼上几乎没有客人，只窗边坐着一名男子。陈泽明定睛一看，却不由一惊，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窗边那人察觉来人，也将头转了过来，两人视线对个正着，陈泽明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尴尬，抬起的脚是该进还是该退，一下子僵在原地。杨良惊讶过后，却依然是那懒散笑容，朝他举杯。 哟，真巧。 陈泽明踌躇片刻，走到那桌前，见桌上摆了2副碗筷，却只有1杯有酒，另一个酒杯杯口朝下扣在桌上， 心中微微奇怪。 杨大人是在等人？ 不，不过是自得其乐罢了。陈大人这一道却是正好对影成双人。请。 说着翻起那空酒杯，亲手往其中斟了满杯的酒。陈泽明说这话本想是借机退走，见杨良此举只能坐了下来，端起酒杯掂量掂量，仰头一口喝下。 陈大人性情耿直，从喝酒就能看得出来。 陈泽明听他话中有话，不由住了手，杨良却又收口不说，只是叫人上菜。他对此间居然极为熟悉，跑堂小二个个叫得上名号，时不时还有人前来打招呼，似是熟识。陈泽明不由惊讶，心道此人也是官宦之后，怎么对市井之地如此熟络。又见杨良评点盘中佳肴，调侃街头风情，语言诙谐，举止风流，对自己更是不显恶意，最初的厌恶感渐渐消去了，只是父亲的话还让他心中难免有些芥蒂。面前此人看来也是个磊落男儿，难道竟然真是皇帝的？喝了几杯却也忘记此茶，但觉得眼前此人话语风趣，交谈投机，处之如沐春风，再后来竟仿佛曾相交多年。第二日起身，陈泽明头颅沉重如铁，回忆起昨日两人都喝得烂醉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的家，正发愣，突然听到小厮来报说杨府给了回信，还送了回礼，将那礼物端上来一看，却是坛陈年好酒。陈泽明不由一笑，心中没来由的轻松下来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安生日子没过几天，才半月不到，陈笃便因为朝中大臣结党之事锒铛入狱。说来也是委屈，陈笃在朝之时曾送过这大臣一些银子，为的不过是家族子侄晋升的一些小事儿。若干年过去，自己也早忘到脑后，却偏偏就被人翻了出来，作为党羽牵连入案。得知消息后，陈府上下一片大乱，陈泽明心中慌张，偏生这一日恰逢他休沐，不能入宫，只得带了些银子上下打点，才进了大内。此刻夜色已深，韩公公道皇帝正在御书房批阅奏章，不容打搅。陈泽明闻之不由变色，险些跪了下来。 公公，求你帮我。 哎呀，陈将军，您这不是为难老奴吗？这个时辰皇上从不见朝臣的。 公公，你只说我是闯了进去，众人拦不住吧？公公，将来有一天我定会报你大恩。 站住，此刻谁也不能进去。杜玉后请回，有事明日再走。杜玉后还是明日？ 侍卫亲军马军杜玉后陈泽明有要事求见万岁。 杜玉后，此地可容不得你放肆。 侍卫亲军马军杜玉后陈泽明求见。 隔了片刻，那殿门悄然打开，兵士们相互看了一眼，退开让路。皇帝端坐桌后，见陈泽明进屋频频叩首，显然为的是私事，面色便沉了下来。 什么要事？杜玉后可要掂量着说。 求万岁饶过家父，他已不问世事告老多年，何曾结党营私，能以什么私呢？ 皇帝皱着眉，似是不耐，见他激动至此，却也无动于衷，只是盯着陈泽明的脸庞看了片刻，又将奏章端到眼前重新看了起来。陈泽明候了半晌，见皇帝不再理睬自己，心中着急。 求万岁饶过家父，万岁，万岁，万岁饶过家父。 为首的值班太监连忙朝他直摇手，陈泽明似是不见，越叫声音越大。皇帝充耳不闻，提笔点墨，急书一阵，方将笔一搁，伸手又取一份奏折。 好， 今夜你来侍寝。 陈泽明一怔，片刻间难解其意，却见那太监立即弯身告退，带领众人退出门外。跳跃烛光下，那门悄然而闭，直到门扇合上的一瞬间，方砰的一声扣出轻响。陈泽明跪在原地，被那声响骤然惊了一下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